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谁来为我参谋。

是相见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意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能怕 慢慢

不再挂满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Oh no no，